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第五章对角巷第十二集。 他们走出药店，海格又核对了一遍哈利的购物单。 就剩下你的魔杖了。哦，对了，我还没给你买一份生日礼物呢。 哈利觉得自己脸红了。 您不必了。 我知道不用买。是这样，我要送你一只动物，不是蟾蜍。蟾蜍好多年前就不时兴了，人家会笑话你的。我也不喜欢猫，猫总惹我打喷嚏。我给你弄一只猫头鹰，孩子们都喜欢猫头鹰，它能替你送信送包裹。 20分钟后，他们离开了黑洞洞的伊拉猫头鹰商店，离开了稀稀疏疏的拍翅声和宝石般闪光的眼睛。哈利手里提着一只大鸟笼，里边装着一只漂亮的雪鸮，头埋在翅膀底下睡得正香。哈利忍不住结结巴巴地一再道谢，听起来像奇洛教授在说话。 不用谢。 海格声音沙哑地说， 德斯里夫妇是不会送给你礼物的。现在就剩下奥利凡德没去了，只有奥利凡德一家卖魔杖，到那里你一定能买到一根最好的魔杖。 魔杖，这正是哈利梦寐以求的。最后一家商店又小又破，门上的金字招牌已经剥落，上边写着奥利凡德，自公元前382年即制作精良魔杖。尘封的橱窗里，褪色的紫色软垫上孤零零地摆着一根魔杖。他们进店时，殿堂后边的什么地方传来了阵阵叮叮当当的铃声。殿堂很小，除了一张长椅，别的什么也没有。海格坐到长椅上等候，哈利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来到了一家管理严格的图书馆。他强压住脑海里刚刚产生的许许多多新问题，开始看几乎码到天花板的几千个狭长的匣子。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感到心里发毛，这里的尘埃和肃静似乎使人感到暗藏着神秘的魔法。 下午好。 一个轻柔的声音说，把哈利吓了一跳。海格也吓得不轻，因为这时突然传来一阵响亮的咔嚓咔嚓的声音。他连忙从长椅上站了起来。一个老头站在他们面前，他那对颜色很浅的大眼睛在暗淡的店铺里像两轮闪亮的月亮。 你好。 哈利拘谨地说。 是的。 老头说。 是的，是的。我知道我很快就会见到你，哈利波特。 他肯定地说道。 你的眼睛跟你母亲的一样，当年他到这里来买走他的第一根魔杖，这简直像昨天的事。只有四分之一英寸长，柳条做的，回起来嗖嗖响，是一根施魔法的好魔杖。 奥利凡德先生走到哈利跟前，哈利希望他能眨眨眼，他那对银白色的眼睛使哈利汗毛直竖。 你父亲就不一样了，他喜欢桃花心木魔杖，11英寸长，柔韧，力量更强些，有一变形术是最好不过了。我说你父亲喜欢他，实际上当然是魔杖在选择他的巫师。 奥利凡德先生凑得离哈利越来越近，鼻子都要贴到哈利脸上了。哈利已经看到老头浑浊的眼睛里映出了自己的影子。 哦，这就是。 奥利凡德先生用苍白的长手指抚摸着哈利额上那道闪电形的伤疤。 很对不起，这是我卖出的一根魔杖干的。 他柔声细语地说， 13英寸半长，紫杉木的，力量很强，强极了，却落到了坏人手里。要是早知道这个魔杖做成后 会做出这样的事。 他摇摇头，接着一眼认出了海格，这时哈利松了一口气。 哦，鲁伯，鲁伯海格，又见到你了，真是太高兴了。橡木的，16英寸长，有一点弯，对吧？ 不错，先生。 海格说。 那可是一根好魔杖啊。可我想，在他们开除你的时候，准备他们撅舌了吧。 奥利凡德先生说，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不错，是被他们撅舌了，是的。 海格慢慢地移动着脚步说道。 撅舌的魔杖我还留着呢。 他又高兴地说。 可你不用它了吧？ 奥利凡德先生敏锐地问道。 哦，不用了，先生。 海格忙回答。哈利注意到，海格在回答时紧紧抓住了那把粉红色的伞。 嗯。 奥利凡德先生说着，用锐利的目光扫了他一眼。 好了，波特先生，来吧，让我看看。 他从衣袋里掏出一长条印有银色刻度的卷尺。 你用哪只胳膊使魔杖？ 我习惯用右手。 哈利说。 把胳膊抬起来。好。 他为哈利量尺寸，先从肩头到指尖，之后从腕到肘，肩到地板，膝到腋下，最后量头围。他一边量一边说， 每一根奥利凡德魔杖的掌心都由超强的魔法物质制成，波特先生。我们用的是独角兽毛、凤凰尾羽和火龙的心脏神经。每一根奥利凡德魔杖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没有两只完全相同的独角兽、火龙或凤凰。当然，你如果用了本应属于其他巫师的魔杖，就绝不会有这样好的效果了。 当量到两鼻孔间的距离时，哈利突然发现这是卷尺在自动操作。奥利凡德先生正在货架间穿梭，忙着选出一些长匣子往下搬。 好了， 他说。卷尺滑落到地上，卷成一团。 那么，波特先生，试试这一根，山毛榉木和火龙的心脏神经做的，9英寸长。不错，很柔韧。你挥一下试试。 哈利接过魔杖，心里觉得有点冒傻气。刚挥了一下，奥利凡德先生就立刻把魔杖从他手里夺了过去。 那，气木的，凤凰羽毛，7英寸长，弹性不错，试试看。 可哈利刚一试，还没来得及举起来，魔杖就又被奥利凡德先生夺走了。 不，试试这根，用黑檀木和独角兽毛做的，8英寸半长，弹性很强。来吧，试试这根。 哈利试了一根又一根，他一点不明白奥利凡德先生认为什么样的才合适。试过的魔杖都堆放在长椅上，越堆越高。但奥利凡德先生从货架上抽出的魔杖越多，似乎显得越高兴。 一位挑剔的顾客吧。不要紧，我想这里总能找到一款最理想、最完美、最适合你的。让我想想看。 哦，有了，为何不试试呢？ 非凡的组合，冬青木、凤凰羽毛，11英寸长，不错，也柔韧。 哈利接过魔杖，突然感到指尖一热，他把魔杖高举过头，嗖的一声向下一挥，划过尘土飞扬的空气，只见一道红光，魔杖头上像烟花一样金星四射，跳动的光斑投到四壁上。海格拍手喝彩，奥利凡德先生大声喊起来。 哦，好极了，哦，真的太好了，哦，哎呀，哎呀，哎呀，太奇妙了，真是太奇妙了。 他把哈利的魔杖装到匣子里，用棕色纸包好，嘴里还不停地说， 奇妙，奇妙啊。 对不起， 哈利说， 什么地方让您觉得奇妙？ 奥利凡德先生用苍白无色的眼睛注视着哈利。 我卖出的每一根魔杖我都记得，波特先生，每一根魔杖我都记得。是这样，同一只凤凰的两根尾羽，一根做了这根魔杖，另一根做了另外一根魔杖。你注定要用这根魔杖，而他的兄弟，正是他的兄弟给你落下了那道伤疤。 哈利倒抽了一口气， 不错，是三英寸半长紫杉木的。怎么会有这样的事，真是太奇妙了。记住，是魔杖选择巫师。我想你会成就一番大事业的，波特先生。不管怎么说，那个神秘的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就做了大事，尽管可怕，但还是大事。 哈利浑身一激灵，他不敢肯定自己是否喜欢这位奥利凡德先生。他付给奥利凡德先生七个加龙，买下了魔杖。奥利凡德先生鞠躬把他们送出店门。傍晚，哈利和海格踏上回对角巷的路时，太阳已快下山了。他们穿过墙，经过已空无一人的破釜酒吧，走上大路。一路上，哈利一言不发。在地铁里，他甚至没有留意那么多人正张大了嘴凝视着他们提着大大小小奇形怪状的包裹，而他怀里还抱着一只熟睡的雪鸮。他们又乘了一段自动扶梯来到帕丁顿车站。海格拍拍哈利的肩膀，哈利这才猛地意识到他们在什么地方。 开车前我们还有时间吃一点东西， 海格说。他给哈利买了一个汉堡，他们就坐在塑料椅上吃了起来。哈利一直在东张西望，不知怎的，他总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很奇怪。 你没什么吧，哈利？你一句话也不说。 海格说。哈利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讲清楚。他刚刚过了一个生平最好的生日，可是他嚼着汉堡，一边寻思着该怎么说。 全人都觉得我很特别， 他终于说。 破釜酒吧的那些人，奇洛教授，奥利凡德先生，可我对魔法一窍不通，他们怎么能期望我成就大事呢？我有名气，可那些让我出名的事我甚至一点也不记得。在福，对不起，我是说我父母去世的那天夜里，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海格隔着桌子探过身来，他那蓬乱的胡须和眉毛下边露出慈祥的微笑。 别担心，哈利，你很快就会学会的。在霍格沃茨，人人都是从基础开始学的，你会很好的，打起精神来。我知道这对于你很难，你一直孤零零一个人，总是很难过的。不过你在霍格沃茨一定会很愉快，像我，说实话，过去和现在都很愉快。 海格把哈利送上可以回德斯里家的火车，然后递给他一封信。 这是你去霍格沃茨的车票， 他说。 9月1日，国王十字车站，票上都有。德斯里夫妇要是欺负你，就写封信让猫头鹰给我送来，他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找我。下次再见了，哈利。 火车驶出了车站，哈利想目送海格离去，他跪到座位上，鼻子紧贴着车窗，可一眨眼的功夫，海格就不见了。